家庭幸福，身体健康。那么在今天我们的情感文化范儿单元，一起在歌声之中抒发对伟大祖国的热爱之情。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今天是你的生日，是198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而创作的一首纪念歌曲。深情动人的歌声表达了中华儿女对祖国母亲最真挚的生日祝福。这首歌作词韩静婷，作曲古建芬，最早的名字叫《十月是你的生日，中国》，首唱是著名歌手维维。那后来经过很多人的翻唱，这首歌也被定名为《今天是你的生日》。一起来分享维维的原唱。 十月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清晨我放飞一群白鸽，为你写来一枚橄榄叶，鸽子在窗上军令飞过，我们祝福你的生日，我的中国，愿你永远美艳， 是儿女们的心。 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维维的原唱。维维的歌声大气之中带着细腻，将全国各族人民对新中国的生日祝福非常生动地诠释了出来。和维维一样，著名歌手屠洪刚也是一个唱过很多爱国歌曲并且歌声大气磅礴的歌手。屠洪刚是北京人，早年学习京剧表演艺术，后来参加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获得优秀歌手奖。屠洪刚的歌声始终有着十足的阳刚气，他演唱的大部分歌曲主要以报效祖国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为主题，深受大众欢迎。一起来分享屠洪刚的代表作《精忠报国》。 当烟起，江山北望，勇气卷马，长嘶剑气如霜，心似黄河水茫茫，二十年纵横间谁能相抗，恨与狂长刀所向，多少手足忠魂埋骨他乡，可惜百死保家国，人叹息更无语，血泪满眶。马蹄单去镇北望，镇北望草青黄尘飞扬，我愿守土不开疆，堂堂中国要让四方。来后江山北望，勇气卷马，长嘶剑气如霜，心似黄河水茫茫，二十年纵横间谁能相抗，恨与狂长刀所向，多少手足忠魂埋骨他乡，百死保家国，人叹息更无语，血泪满眶。马蹄难去人北望，人北望草青黄尘飞扬，我愿守土不开疆，堂堂中国要让四方。 精忠报国来自屠洪刚。如果说精忠报国表达了报效祖国的爱国之情，那么这首来自刘德华演唱的《中国人》表达的则是身为一名中国人的自豪感。1997年我国香港回归前夕，由音乐人陈耀川作曲，李安修作词，共同创作的这首《中国人》正式在大众面前发表。这首歌曲激发的爱国情绪也深受人们的喜爱。在中国人的 MV 中，刘德华身穿白色长袍，站在长城之巅豪迈地演唱，一群群众演员举着旗子挥舞，整个画面看上去非常的壮阔。伴随着刘德华动听的歌声，一股浓厚的爱国之情也瞬间涌上人们的心头。一起来分享这首《中国人》，来自刘德华。 5000年的风和雨呀，闯了多

最笑过，我是全管家。 在世界的国， 在天地的家，有了强的国才有富的家。我的家住在心里，家的国的何处里，我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 国家来自苗族姑娘刘媛媛和功夫演员及歌手成龙共同演绎的歌曲。俗话说有国才有家，只有国家兴旺发达，我们每个人的小家才能够温馨幸福。在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歌手张明敏为几亿的中国电视观众演唱了《我的中国心》，一下子打动了无数人的心，引起了大家的强烈共鸣。整首歌是以海外游子直抒胸臆的语气切入，把一个壮阔的爱国题材表现得自然生动，从而征服了所有人。来自香港的歌手张明敏也因为这首《我的中国心》而被大众亲昵地称为爱国歌手。一起来分享《我的中国心》，来自张明敏。我是英超，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在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 河山只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未经济，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从前进。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情。流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总前进。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情。流

中国来自高峰的演绎，这首歌所表现的爱国主义精神受到了歌迷的肯定和喜爱，直到今天大中国唱起来依旧是荡气回肠，影响深远。和大中国一样，很多爱国歌曲弘扬的都是作为一名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像这首来自著名歌手孙楠演唱的《红旗飘飘》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这首歌用五星红旗象征我们伟大的祖国，表达了广大中华儿女不管身在何处都会以祖国为骄傲，并且为身为中国人而自豪的强烈爱国情怀。一起来分享来自孙楠演唱的歌曲《红旗飘飘》。 那是从寻上采下的红，没有人不爱你的色彩，张天下最美的脸，没有人不留恋你的容颜。你明亮眼睛牵引着我，让我守在梦想眺望未来。当我离开家的时候，你满怀深情吹响号角，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我为你祝福，你的名飘呀飘，红旗飘呀飘，腾空的志愿像白云越飞越高。红旗飘呀飘，红旗飘呀飘，年轻的心不会衰老。牵引着我，让我守在梦想眺望未来。当我离开家的时候，你满怀深情吹响号角，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我为你祝福，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 红旗飘飘来自孙楠的演唱，激昂的歌声中也表达了我们对祖国深深的热爱和祝福。优秀的爱国歌曲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褪色，就像歌曲《龙的传人》，它始创于1978年，首先由我国台湾著名歌手李健富演唱，获得广泛好评，随后再经过我国香港歌手张明敏演绎，歌曲传遍中国各地，而龙的传人这四个字也成为了一种特别的文化印记。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播出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我们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流行歌手演唱的那些爱国歌曲。中国字画是由华语歌坛中号称小费玉清的歌手吉龙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曾在2010年2月获得中歌榜的周冠军。中国字画这首歌老少皆宜，恢宏大气，具有浓郁的中国风情，风卷云舒，气势磅礴。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吉龙的演唱中生动地展示在了大家的面前。这首歌的歌词唯美古朴，歌曲的编曲精美细腻，笙箫古琴的点缀烘托出了如素如气的动人画卷，将国粹中国字画的意境渲染得如梦如幻。一起来分享来自吉龙演唱的歌曲《中国字画》。 淅淅雪浪号，北风树里，出没在漫漫雪地。丝绸袖口轻轻卷起，泪水一滴晕开结局，只为你读懂我心意。淡淡的思绪，一缕墨迹透过了诗情画意，留白含蓄并不多余，爱的话语直到言语，只为你落到我心底。 字画来自吉隆，这首歌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神韵，